但又充斥着生命力的小鸟，让人深刻感受到，真的是这个最重要，自然的力量啊！ 对，你看你那个长满爬山虎，你那窗都推不开， 对呀、啊， 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吗？ 对，非常的有力气啊！ 嗯嗯嗯， 地点能睡下， 如图就是地图所示啊，过了三胶三胶江大桥， 嗯， 对，是礁石的那个礁， 对 对，就可以到达这个地方。 对， 嗯、 同样也是在舟山市圣寺列岛东部。 对，它是圣寺列岛， 对，列岛 好多个岛屿， 一群啊。 对、嗯，这个交通怎么去啊？ 嗯， 你呢可以在 游过， 对，游过去是不太现实的。 不行不行不行， 对，上海南浦客运站购买车船联票， 联票、啊， 哎，对，经过还是沈家湾码头、嗯，然后直达枸杞。枸杞干儿，不是，应该是枸杞干鞋码头。 枸杞这被宰的一身了，本来长得就脸巴皱皱，还出干儿了。哎呀， 对，是枸杞干鞋码头、啊。 干鞋码头是个地方了。 是是是是是，也可以先乘船，就是到这个圣寺本岛， 对， 再从小菜园码头乘船上岛。 是。 沈家门码头也有快艇直达枸杞岛干鞋码头，这是一天一班的。 对的。枸杞岛免费， 嗯， 东崖绝壁呢单独收费， 嗯， 门票呢50元一人， 嗯， 开放也是全天，最佳月份一样5到10月， 嗯， 用时3天， 是的。 听到这儿，想必各位年轻的情侣朋友们怦然心动， 真的是怦然心动了， 是不是？ 嗯。 但是有些朋友就说了，你们节目不是多元化的吗？ 嗯， 怎么老推荐海岛呢？ 是的，有些朋友他就不喜欢海岛，他就喜欢山和陆地呢。 对啊，我们就喜欢躺着，嗯、我那都不就没感觉啊。 那推荐家里呀、 啊？对，很多很多的地方我们有一网打尽啊。 是的， 你看，古镇， 哦， 城市， 而且还有少数民族的地区。 对， 嗯， 这个不管是怎么样的多种风格，您慢慢的往下听。 好， 这个地方啊，依然5颗星。 对，5颗星，它是什么呢？ 嗯， 是东山岛漳州。 哦， 但是虽然说岛，但是大家说你怎么还推荐岛？ 后面有风格和内容。 是的，它是高颜值海滩和安静的古村落。 有个村音。 对，有个村音。 村音镇。 啊，行，周多，你不要把我们带跑票。 你这个村音镇用， 实在是太土了，好吧？ 你完全给我们节目降分了，你什么叫村音镇？ 村镇， 对 啊， 村镇， 在村一镇， 回来回来啊！ 对，周总，你不要乱入啊！ 你不要乱入，我们是控制不了你，是你是天使李云香的代言人，你看我都让你带跑了，代言人都说代言人。 是的，我们不能那个随便这个就是说一些错误的读音啊， 但 是不是脚踝板的。 但是咱们就用心来说，村一镇呀，确实很 有喜感， 很有喜感 啊！好吧，好吧，周总。 那行了，不说了。 你是那个搞笑担当。 行了，行行。 好，我们来说这个东山岛啊。 好好。 东山岛在哪儿？它位于福建与广东的交界处。 好地方。 是的，它是国内七大天然岛屿之一。 嗯。 这里有辽阔的海湾、沙滩、绿树成荫，极具南国滨海风光特色。 哎呦，一说南国滨海风光特色， 嗯， 椰林。 对。 夕阳西下照在椰林上的 那个 感觉， 对， 少数民族的衣服。 是是是是， 各种瓦瓦罐罐盆盆叠叠，哎呀， 这样啊，我然后捧一个椰子出来，哇，太，还有海南鸡， 对对对对 对, 对， 还有那个什么椰子糖， 对，你看是不是 海南鸡饭呐、啊？还有这个各种鱼啊， 挂式挂式 啊，对对对对， 零零闪闪， 这并不是海南 啊，对，不是， 说错了， 南滨呢、啊，海南， 对，这个南国嘛，就那一块都是南方地带嘛，是不是啊？ 北清镇， 嗯，怎么还有 什么纯金 鱼？ 哎呀， 嗯， 构成了东山岛最引人入胜的景致。 嗯， 其实最受当地人喜欢且交通比较顺利的海湾有下面三个、 哎、三个。第一个是马銮湾。 马銮湾， 对，岛上的乌蛟湾是当地特别保护鱼湾。 嗯， 那马銮湾呢是新开发的浴场， 低海水浴场。 对，低海水浴场是岛上看日出日落最美的地方。 我记得小时候我的父亲 嗯 带着我去了一趟青岛、 嗯、 我就去了第一海水浴场，那个时候 哦， 那时候呢哪有什么神兽，没有 神兽的， 就是那个、啊、就是那个救生圈，都是那种大轮胎的、 啊、 那个轮胎皮、 啊、对对对对，哎呀， 然后还有那个充气的，那个经常拉的我这个后边会疼的、 哦、 磨的那块 哦， 但依然玩得很好，全是人， 是吧， 下饺子似的， 你看那时候就那么多人，现在还这么多人， 依然丰盛哈。 只不过那时候是皮轮胎、米其林， 现 在 塑料的那种， 对、啊，现在是神兽， 不同的风格、 啊，火烈鸟什么的， 对对对。嗯，哎呀，真是！ 哎呀，火烈鸟。不过一般火烈鸟都是在无边泳池里、 啊，对对对，海岛哈、 啊。对。 刚才说的是马銮湾。 嗯。

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啊，继续收听我们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是5月20号， 是的， 是个表达浪漫的日子哈。 今天已表白， 对，祝所有的有情人 终成眷属， 那是肯定的了哈。 嗯嗯嗯， 我觉得真是浙江舟山市， 嗯， 太好的一个地方， 嗯， 列岛。 对，我真的是舟山列岛， 对不对？ 刚才我们上半段主要就大家抓到了一个关键词，叫胜寺。 胜寺， 对，胜寺这个地方呢，就是它可以周围有很多的小岛， 对， 然后呢风景都是非常的宜人。 是， 嗯，大家就从胜寺开始出发吧。 是的，那叫村一镇呀。 你行了，周总。 谢谢周总啊。 啊， 我们记住村镇了啊。 啊，对，村镇，村镇啊。 对对对，其实接下来这个地方啊，有一部电影。我的天，这个电影拍的还是很不错的，我觉得。 对，这个电影就是来来回回在电视上播了好多遍， 是不是？ 然后我就是每次都是从不同的地方节点， 对不对？ 基本上看了三遍也拼到一起了。 这个地方 除了狗特别可爱，我也没那个小狗还是很可爱的嘛。 电影《后会无期》，韩寒电导演的电影， 对对对，嗯， 重要的拍摄地就是在东极岛。 是的，其实还是很美的 啊， 这个电影。 嗯， 关键词是什么呢？ 什么？ 电影取景地和东极日出。 是的，因为东极岛开始为人们所熟知，也许是正因为如此，每到旺季，这个地方可不用限流，一票难求了，都已经。 妈呀！ 对呀。 不过呢，这里啊还真的是非常值得去一次， 说说原因， 推荐给大家。 嗯， 因为这包含了什么？包含了真正意义上的阳光、碧海、岛礁和海味。 但是啊，下面一段呢需要大家早起一点点时间。 哦，真的吗？ 如果你愿意4:30起床。 我愿意。 不是一点点啊，4:30起床， 嗯， 天还没亮哈，那么迎接你的将是一场动人的冬季日出。 行，为了这个动人的日出我拼了。 听着海水，你快醒醒吧，都6点了，快点。哎呀，听着海水拍打着礁石，捕捉初夏的第一缕阳光， 嗯， 这样的体验得有一次吧，对不对？ 得有， 来几天嘛，对不对？ 对啊， 嗯， 这个地址就是在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东极镇， 又是东极镇啊， 嗯， 普陀区啊。 目前呢，这个交通啊是这样，目前只有沈家门半生洞码头有船前往东极岛庙子湖码头。 哦，嗯， 门票是免费的， 是 开放是全天开放，最佳的旅行时间就是4到11月都可以。 嗯， 用时参考，建议大家是3天左右。 3天左右的时间啊。 嗯嗯 嗯， 嗯。 接下来呢，这个推荐的岛屿适合爱好户外活动的 CP 们， 嗯， 对不对？ 嗯。 你看这个地方叫做岱山岛，哎， 嗯， 出现一个山字，这里可以干嘛呢，好朋友们？ 嗯， 立地星空帐篷。 哇， 立地帐就可以看星空， 哎， 专业的骑行的道路啊。 哇哦， 不错的啊。 哦，嗯，对，然后呢，这个我们来看一下，推荐指数是3颗星。 嗯， 岱山岛是一个超级有活力的小岛， 是 这里有红色骑行道，号称是最美海岸线。 大家想想啊，哦， 嗯 嗯， 非常的棒。 嗯， 那沿途有金黄色的沙滩，各色的小野花、小发发。 嗯， 沿海的木栈道非常适合骑行，白天骑行，晚上再来一场海岛露营，夜宿星空立地帐篷，在夏夜的凉风中仰望漫天繁星，哇！一夜的美梦， 真的， 嗯， 好梦啊， 好梦， 晚安呢，啊， 是， 不单单适合， 全是追杀呀，那是没有的啊。 哎呀，你也太累了啊， 太累了啊， 昨天也梦了一次， 啊， 然后那个适合两个人，也适合一个人，对不对？ 哎， 这都是风景游人，都可以， 可以，可以。 浙江省舟山市的岱山县， 嗯， 定海三江码头坐轮渡可以直达岱山岛的高亭码头， 嗯， 也可以从南浦大桥下旅游集散中心乘船直达岱山岛高亭码头。 是， 嗯， 这个门票是这样的哈， 嗯， 小岛免费，露兰晴沙景区有淋浴， 哦， 淋浴是10元每人， 哦， 厕所注意一下，要上一次就是一个人2块， 哦，收费的，嗯， 对， 嗯。全天开放， 全天开放啊， 4到11月， 是的，也是3天左右， 也是3天的时间。 嗯， 这个地方，哎呦，这个名字好听啊， 对，赫普岛， 赫普岛， 对， 关键词，月牙沙滩， 嗯哼， 渔火点点， 嗯， 又做了一项瓜果采摘， 哟， 你看 瓜果梨桃呢， 对。 是推荐指数4颗星，可能胜在瓜果吧。对， 嗯， 赫普岛的沙滩呢呈现新月形，少有杂质，沙质松散细腻，不粘手，不硌脚， 不错， 海水清洁，海潮退去之后留下坑坑洼洼的海滩，全是寄居蟹的眼睛。 对， 在落日夕阳下显出了别样的色彩。 这个到了夜幕低垂的时候啊，那渔船晚归，渔火点点， 哇， 锚拧上来了。来走，宁静又安详。 嗯， 清晨的时候，日出东方，更显现出海天之间的波澜壮阔。岛上啊，从五月开始，直到十月份，都有不同的水果成熟。 哇，车厘子， 对 ，pear， 对 ，watermelon， 哎呀， 什么的， 都这对，叫英文节目 没有，樱桃啊，梨啊，西瓜，还有橘子， 应有 尽 有。 可以想，这个岛上的味道很好闻，对不对？ 对，全是瓜果梨桃的香气， 是非常好的哈。 嗯， 宁波市象山县的南部就是在这里了啊。 对， 啊，从石浦镇汽渡前往赫浦岛，门票免费、嗯、啊。 好。这个全天开放啊，最佳时间是4到9月，用时2天。 是的、嗯、今天大家之前听到的都是大多是江浙沪的海岛啊。 对， 是，所以说我们这个福建省岛屿啊， 福建省浙江省啊， 对，很多， 对，很多、嗯、就是东南沿海一带嘛， 对， 我跟你说那块就是岛肯定是很多很美了、 嗯、 但是我跟你说西南内陆地区坐不住了。 好， 你以为只有岛屿吗？我们这儿更美，我们这儿有别的景色。 是的， 嗯， 我们下面段呢再推荐几个适合国内去情侣推荐的景点。 好的， 这个地方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说过。 哇，这个地方太出名了， 辽阔无边。 对， 泸沽湖。 对、 嗯、 这个泸沽湖呢因为一个综艺节目亲爱的客栈火了。 哦，那个 对， 住宿节目， 住宿的那个， 对对对， 就是刘涛和她老公那个。 是的是的，嗯， 水天一色的泸沽湖呢真的是让人充满了向往哈、 嗯、 这个充满着神秘的女儿国让人神往，水的青，云的白，天的蓝啊，真的去过你不会觉得失望的。 对、嗯、那个客栈确实盖的真的是在这个环境当中啊， 哦， 确实木质的非常好、 嗯、全实木， 对， 实木的， 什么的啊， 对、 哦、蓝色小船悠悠，然后、啊、离岸边近一点的地方你可以看到什么呀，很多的海菜花 哟， 当地人呢叫做打引号的水性杨花， 哦， 味道很不错，像什么呢， 秋葵秋葵这个东西好像很久没有在节目当中出现了。 秋葵现在做法很多， 我特别不，嗯， 对， 你说 有拌的、 啊， 有炒的， 啊， 有在锅里炖的，真的秋葵真的是，这是很多减肥食品，减肥食品。 我跟你说，秋葵就是我说啊，那个秋葵一切 啊，对啊，有很多的汁水，很多汁水， 对， 很多人喜欢弄它来美容啊，胶原，他们有说就跟芦荟嘛差不多，对。 啊， 就是每个人都有他看他的不同观点嘛， 就是皮皮菜嘛， 对对对、嗯、然后猪槽船是必做的、 嗯、 就那个、 嗯、 有声的， 就老缺油的那个， 在船上悠悠的坐着唱着歌，眯着眼睛、嗯、拍拍拍拍拍拍， 哎呀，泸沽湖呢适合放空， 对， 然后可以多待几天，看到泸沽湖的各种美景，等你看尽这里的春夏秋冬日月星辰，也许你才会发现泸沽湖真正的美。 我老觉得就是一个地方适合真的深度待一待的话，你觉得就是几天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啊， 不一样不一样、嗯、其实如果要是让我深度待的话，嗯，泸沽湖真的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嗯、 但是下一个我更向往 也好， 嗯， 稻城 亚丁，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取景地， 电影看过不止一遍了 啊，真的吗、 嗯、我看好几遍， 是吗、 嗯、我觉得、 三对儿是吧， 岳云鹏演的还真是挺好的，嗯，岳云鹏把那个角色苦情的角色啊、 嗯、 叫猪头嘛，在里头演的真不错啊、 嗯、 你别说很多像王宝强、 嗯、 岳云鹏、 哦、 这些不是靠脸去演戏的朋友啊， 嗯嗯， 那个喜感和那个 是发自内心的 接地气的那个感 觉，对对对对对， 很难去表达， 对，还有乔杉， 对啊，乔杉、 哦、 对，嗯 嗯， 套路哎，很多表情包嘛，对不对 啊，是的， 对对，介绍一下你喜欢的亚丁啊。 好，这个亚丁是这样的哈，亚丁呢是青藏高原雪山深处的一个隐秘之地， 神秘啊， 因其独特而原始的自然环境，美丽风景而被誉为最后的香格里拉。景点呢分为稻城和亚丁两个部分， 嗯， 对，它不是说稻城是亚丁啊， 对 对，它有什么，有雪山、冰川、峡谷、森林、草甸、湖泊等等大山大景。 是的，就是这样自由意志自我啊， 意志自我、嗯、 对，除了亚丁景区之外呢，青衣镇 啊，行了， 到你非得意志自我，你勾出我青衣镇来了 啊，一直走一直走啊， 对，不要回头，对 啊， 稻城的这个县城周边也有许多值得去的地方， 嗯， 宁静的蚌河，哎呦，美丽的红草地， 嗯， 还有古老的寺庙啊，